你自己说吧，咱不给你分钱了。 你说不上来。 怎么说不上来呀？这个你别看难说，有窍门的。 哎，什么窍门啊？ 有窍的。你去把这个三个人名啊，你说清楚了就行了。 对， 你看看头一个人吧。 对， 头一个人姓方， 跟你一个姓， 方达芬。 方达芬，方发芬， 方方方， 方发芬， 方方芬。出不来这个粪呀、啊！ 哎，别着急，慢慢来。方发粪， 我这孩子不能起这名字。 怎么了？ 你咱们起这名字的呢？你看 这名字怎么了？ 起这名字，你这送孩子上学去了，老师点名这个孟凡贵、李金斗、方方方、 方方方， 点不上这名字，说了别念书了，开除了。你看开除了，改个名字。 没听说过。 方二狗， 你叫方二狗， 改个方二狗。 您没有，这是绕口令。 就这叫防发费， 多新鲜呢！ 哎，我说上来了。 哎，你啊， 就这叫防发费， 别着急，慢慢来。哎，防发费， 你看这啥？防发费， 哎， 卫生巾， 卫生巾，像话吗？肺腑分， 防发费，痱子粉， 痱子粉，我看你这够费的，肺腑分， 我。 哎， 防发粉，肺腑，防发粉，肺腑， 你啥？ 肺腑，我怎么出不来事儿呢？ 对，你再吹那气音就跑了。 防发粉， 哎， 肺腑，肺腑，肺腑， 中午吃黄豆吃多了。 防发费，费，费，服费。 哎呦妈呀！ 这说上来了，说上来了， 疼不疼啊，宝贝儿？ 费服费， 哎，费服费。 说上来了，哎，还有一个人姓付， 付， 付飞凤，这个好说。 哎哎，付飞凤 好说了。 哎， 他们开始干活了， 干活了。 说这个防发费， 哎， 干什么来着？ 红混房， 房发费， 房 房红毛房， 红毛房， 哦，房着 红混红混 房，房发费呀，房红红红， 红混房， 红军黑鬼，房发费呀， 嗯， 打这个，啊对，这个红混房， 哎，说上来了。 肺腑， 哎， 肺腑 分， 肺，肺，肺腑肺，防花花花， 啊 啊，花会防， 哎，腹肺防， 肺腑肺，花会防，腹肺风，防肺肺肺， 粉粉粉， 腹肺风啊。他，肺肺肺， 哎呦， 这回不管用了。这个腹肺风房肺肺肺，腹肺风这个活最累啊！ 我看你比谁都累。 腹肺风说不行了，咱不干了，你们欺负人呀、 啊、 你们！这个房发肺，你为什么房这个红会房、 哎？ 这个肺腹肺，你为什么还这个？我黄灰房， 哎呦， 你为什么让我防这个粉粉粉呀？我不防了，粉粉粉的，我回家他出门，哎，他乐了。 怎么？ 门外四匹鸡，立马你爱拦哪俩拦哪俩。 又来了。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方清平和他的老师李金斗先生合说的新绕口令。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都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是扇绿屏风，撒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 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方清平的单口相声大家非常的熟悉了，和传统的表演方法呢是有所不同，很有脱口秀的气质，不过语言表达的这种技巧，舞台上的这种风貌还是相声的。下面我们请出方清平。 谢谢大家，冒着这么寒冷的天气来观看我们演出啊，真是非常辛苦。还有部队的战士，我也是本人也是4年兵，那时候复员转业的，所以看着大伙儿特别亲切。尤其是现在光阴似箭，这一转眼马上又是春节了，我觉得现在要说拜个年也能搭上边了哈，就是提前给大伙儿拜个早年吧啊。谢谢。今年春节是2月15号，情人节完了是除夕嘛啊，估计很多男士啊为了度过一个安定祥和的除夕，就得牺牲情人节了。要不然三十打架呀。我们那时候，我在20多岁的时候，我搞对象的时候刚兴情人节，我媳妇儿啊那时候是女朋友，非让我情人节给她一个惊喜。2月14号那天吧，我就花钱住单身宿舍啊，买通了我们单身宿舍所有的住户，晚上关灯，这时候我拽着我女朋友到楼下，我一喊我爱你，部分房间亮灯，组成一个新的图案，多浪漫呢。没弄好，1层到3层啊保险丝断了，4、5、6亮了，结果这图案就不是新了，是一屁股没尖儿。我媳妇还纳闷呢，大情人节你让我看屁股什么意思？没弄好吗？2月14号情人节，2月15号除夕，在我们小时候啊还没有春晚呢，除夕呀熬夜，我妈那眼睛都睁不开了。我那么点小孩啊，我就知道心疼家长，关心我妈妈。我说妈妈，今天晚上你熬得过去吗？我妈差点没气晕过去。我爸爸为图吉利啊，给我们哥俩改名字了，我哥哥叫高升，我叫发财，就为了初一喊我们名的时候吉利啊。初一早晨起来，我跟我哥哥们哥俩啊正在这个阁楼上睡觉呢，我爸爸先喊我哥哥高升，我哥哥说哎下来了，我怎么喊我吧，我正睡着迷迷糊糊的，发财，我说做梦呢，也没图声吉利。那时候说剃光头啊，我为什么剃光头啊，就是为了我小时候啊我那几个舅舅抠门不给我压岁钱，我爸爸有办法，一拽我走，爸带你剃头去，正月剃头死舅舅，要钱要命看着办。结果我那几个舅舅乖乖掏钱，现在的小孩啊不用这种方法要压岁钱了，是不是？我看现在网上有卖那个少先队大队长的那个3道杠，那个袖标，有些孩子其实在学校没当学生干部也买那带着，就为走亲戚时候啊好看，人家这个亲戚看这孩子呀学习不错给压岁钱。我们家孩子就是嘛，我媳妇啊嫌买这个3道杠不过瘾，买2 3道杠给接一块了，6道杠往街上一走，人还问呢，小孩你什么学生干部啊？我环太平洋少先大队总司令。我哪有这官啊。那时候过节小孩其实最喜欢的是什么呀，就是放炮，不像现在呀一放烟花哎稀里呼噜的几千块钱放出去了，我们小时候没那么些钱，放那摔炮那么点儿，往地下一扔啪响了，2毛钱买一大包搁兜里， 高兴在街上走，街坊问我，方金平，你爸爸给你买炮了吗？买了，哪儿呢？这儿呢，砰，我炸了。还有一种麻雷子，特别的响，这么大个儿。我们那时候都住胡同嘛，住公共厕所，我爸爸只要一上厕所呀，我就往那坑里扔麻雷子，我爸爸就得提着裤子回家洗澡去。我们那边还有一习俗，初五之前呢不让打孩子，一般我爸爸有什么事都初六解决，初一到初五就憋着，没辙呀。小时候嘛，就过年就这么点乐趣，现在过年估计给各位印象最深的哈，咱们部队的回不去家，很多咱们在北京打工的都得回家，印象最深的就是春运。有关部门不是做过一项统计吗？说在春运期间呢，所有从广州上火车的人呢都憋着尿，到了北京再尿，那工程就相当于一次南水北调，人太多了，所有从山西上火车的都憋着屁不放啊，到山东再放啊，就是西气东输。有一回我就是春运出去演出去吗，站票都卖完了，买了一张趴票，在行李架子上趴着，我一看我这票写着下铺，我还纳闷怎么趴票还有上下铺啊，我到地儿一看才知道，有一胖大婶买上铺，在我身上趴着。胖大婶啊，刚才那个尤宪超说相声那个，有他三个趴，300多斤呢，往我身上一趴，我成相片了。我说大婶儿，咱们商量商量吧，我来这个上铺行吗？再趴一会儿，长的出来了。大婶同意了，我往他身上一趴，软软乎乎。软卧，警察来了，你们两口子怎么这么不文明啊，这还有少年儿童呢，我们不是两口子，我们俩不认识，人家怎么那么开放啊，我们买的趴票，哪有趴票，下来下来，买的假票，你说多坑人，现在这买票一定注意啊，现在网上购票还好，我就现在春节期间过这个长假呀，很多人还出去旅游，我是再也不去了。前年嘛，春节，我媳妇儿非让啊，上南方上猴山看猴去。到猴山一看，哪有猴啊，全是人，猴都没地儿待了，都下山上如家开房去了。我从山下到山上啊，这个两只脚啊就没着地，给我挤上去的。我媳妇还提醒我，留神钱包、手机。对对对，费挺大劲，从这裤子兜里啊，把手机掏出来，搁上衣兜里，踏实了。到山顶啊，一摸裤子兜，还一手机，我掏的别人兜。说不义之财不能要啊，三十晚上我给我岳父了。山顶还一石猴，这么大一石猴，大伙儿不知道因为什么啊，都排着队摸这个石猴。7天长假呀，这么大一石猴啊，给盘成手把件了。还有卖连心锁的，每人都买这个连心锁，两口子买完了，这铁链子给锁上。我媳妇买一把嘛，没地儿锁了，哪儿好不容易找一地儿锁上，转身刚要走，人后头骂：“嘿，给我们打开，嘿，打开！”他把治安岗亭锁上了。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方清平表演的单口小段。今天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我们请您欣赏相声名家赵岩的单口对口作品《空中笑林》，咱们过会儿见。

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它滴了到门。彩影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爱销魂。下弯举剑，谁唱嫦娥自飞仙？一白一眼煞有缘，为一光波伴耳边。 87.6，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朋友们早上好，现在向您介绍今天早上6点钟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寒露节气，意思是气温比白露时更低，地面的露水更冷，快要凝结成霜了，天气由凉转冷。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气温只有6.2度，气温低，体感凉意十足，外出请注意添衣保暖。今天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秋高气爽，能见度非常不错，有利于节后第一天的交通出行，适宜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2-3渐4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60%。总的来看，今天白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能见度非常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下面请听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气象条件继续维持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预计未来3天本市大部地区没有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擦洗车辆。今天气温在21到9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偏凉，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较凉。今天白天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光照比较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是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外出请您注意防晒。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膀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要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逗唱，演员打小进乐谱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显脸，努力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寻，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来就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段，我是尚远。下面请您继续欣赏单口相声和对口相声。那么下半段要请您听的是赵岩先生的作品。赵岩上个世纪70年代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调入中央广播说唱团。其实早在黑龙江的时候啊，他的单口相声就非常出名了。这里有一段赵岩先生的单口相声作品《活烈士》，请您欣赏。 说南北大道东西走，十字街前人咬狗，拿起狗来砍砖头，倒被砖头咬了手。有个老头才19，他喝着藕来就着酒，从小没见过新鲜事儿，三轮拉着火车走。您听这事儿都新鲜吧？其实生活当中的新鲜事儿那多着呢。今天我就给您讲一件我亲身经历过的事儿，听完了以后您准觉得新鲜。 什么事儿呢？就是我呀死了。那位说您这太新鲜了，你死了，死了怎么又活了，还站这儿表演。您听我从头慢慢说。要说这事儿啊，得从去年我上湖南长沙出差开始说。在火车上有一位旅客也去长沙，正好坐我旁边，更巧的是啊，他长得跟我一样，一上车我就愣了，怎么那儿又上了一个我呀？这他也纳闷，怎么我成他了？周围的人也琢磨，哦，这俩呀双胞胎，以为我们双胞胎了。这时候啊，我们掏出工作证来比这相片，越看越一样，换过来比比还是一样。这时候列车员来查票来了，赶紧掏票检票啊，等完了以后就把这工作证放在上衣口袋里了。您可听明白了，往口袋里一放，这工作证可就掉个儿，我的在他那儿，他的在我那儿，可我们俩谁也没发觉。要说这事儿不算新鲜，哎，这新鲜事儿才在后头呢。火车到了长沙，出站以后我想买盒烟卷儿，一摸兜啊，哎，我那钱包哪儿去了？哦，放手提包里。坏了，我那手提包忘车上了，回去一看车早开了。哎呀，我那手提包里有介绍信、笔记本，还不少钱呢，你说这不耽误事儿吗？当时给我急的是手脚冰凉，头冒虚汗，话也不会说了，道也不会走了，啪叽我就摔马路上了，晕过去了。在场的同志是连搭带抬把我送进铁路医院，我是着急受风仪式表啊，99.3呢，那个39.9，一连4-5天不省人事哦。大夫和护士是精心的治疗，整整10天我才恢复健康。病好了回北京吧，还没等我回北京呢，家里把我的丧事就料理完了。怎么料理丧事？您听我说呀，我那手提包不忘车上了吗？让谁捡着了呢？就是长得跟我模样相似的那位同志，人家也去长沙呀。下车的时候一看，哟，这提包不是刚才那位同志的吗？拿着我这手提包就出来了，把人家自己东西存起来，提着我这手提包到处找我。可万没想到，在找我的半道上，为救一个儿童让汽车撞死了。那现场太壮烈了，民警同志赶到现场，收拾了遗物，检查了手提包、工作证，最后断定死者是中国广播艺术团相声演员赵岩。怎么是我呀？那手提包和工作证那不都是我的吗？哎，从那儿开始我就算死了。我们单位听着消息了，就把这位同志的尸体当成我的给领回去了。我们家听着信儿乱套了，我妈差点没得半身不遂，我爱人是嚎啕大哭啊。想起来也是，我爱人没法不哭。您想啊，像我这么好的丈夫死了以后还哪儿找去？家里这份热闹我是一点不知道，万没想到我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活着的烈士。那病好了回北京吧。到了家以后，我先上团里看看，一进大门啊，有点不对劲儿，这有点瘆得慌。这大白天院里一人没有，静悄悄的，那大厅里头还有乐器响，什么曲子呀？嘣嘣嘣嘣咚！这是哀乐，团里死人了。谁死了？马季。马季他胖啊。哦对了，胖他没病，马季一时半会儿死不了。谁死了？我进去看看。进门一看呢，还真开追悼会呢，大伙儿低头向死者默哀，有的擦眼泪，有的低声抽泣。我一看那死者照片啊，就是我呀，那没错啊，那挽联上写着我的名字呢，赵岩千古，赵岩不朽，大字横标是沉痛悼念赵岩同志。我一看差点没把我鼻子气歪了，你说这谁出的主意？人没死先开追悼会啊？ 这时候啊，我们老团长正要给我致悼词呢。 行，我听听他怎么给我写的。 我们老团长沉痛地走出队伍。怎么这劲儿？心情悲痛，走不动路，加上岁数也大了。话又说回来了，我岁数倒年轻，愣走他前头了。老团长拿出悼词来，同志们，开会了。赵岩同志，自参加革命工作以来，一贯积极肯干，任劳任怨。1981年6月13日，在湖南长沙舍己救人，壮烈牺牲。赵岩和我们永别了。老团长一掉眼泪呀、啊，在场的同志都哭了，哭得最厉害的是位女同志， 谁呀、啊？我爱人呢？ 我一看别听了，赶紧走吧，一会儿大家散会出来会以为我诈尸不可呀。对了，找我们那退休的老钟头打听打听怎么回事。到他们家后窗根一听啊，老两口子正提我呢。老钟头说了， 哎呦，没想到赵岩这小伙子他牺牲了，可我们俩还没好够呢。赵岩这孩子呀，就爱吃涮羊肉，早知道临走之前我请他一顿呢。 他老伴说了， 哎呦，赵岩他们家呀，剩下个老婆孩子还有个老娘，这日子可够难过的。没关系没关系，团里都安排好了，发了抚恤金补助费，孩子养到18岁，老娘养老送终。赵岩他们家呀，原来这房子住得太小了，这不团里答应给他一套楼房吗？可这孩子没福气，现在住得更窄边了。怎么呢？他钻骨灰盒里去了。哎呀，听说他们家日子也不富裕，这不大家伙正给他们凑钱呢吗？你看咱那100块钱呢，放着也是放着，干脆给他们送去得了。 听到这儿我差点没哭出声来。你说这老两口子对我多好啊，进去谢谢吧。刚一迈步我又回来了。 怎么？ 老两口子身体不好，我一露面那非崩灯舱不可呀。趁这时候啊，我们那热心肠的孙姐来串门来了。孙姐是谁呀、啊、唱天津时调一位演员，有名的小广播，什么事儿都爱插一杠子，进门一听提我呢，又掺和上了。 哎呀，哎，你说，哎，赵岩这么一牺牲啊，他媳妇儿还不到30呢，这搜刮搜的哪年算一战呢？ 这不刚才我劝他了，别那么死心眼儿，干脆过两天呢改嫁走得了。哎呀，我一听我这冷汗都出来了，幸亏我是今天回来了，再晚两天我们家户主都换了。我一看别听了，赶紧回家吧。到我们家一看呢，书记正安慰我爱人呢。书记说了， 别难过了，要说不难过那是假的，人已经不在了，难过也没用，你还得注意自己的身体，看看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做、啊、 我爱人说了， 请领导放心，我不难过，我不难过，我不难过。 赵岩他舍己救人，壮烈牺牲，死得值得。我要向他学习，努力的工作，照顾好孩子，伺候好老人，让他在九泉之下心安瞑目。听到这儿我真是热泪盈眶啊！您说这么好的爱人上哪儿找去？往下一听麻烦了， 怎么了？ 我爱人说了，我那笔丧葬费他给花了，后事一切都办妥了，户口关系也消了，我们家没我这号了。您说这怎么办呢？ 对了，找我们那张大胆去吧。 张大胆是谁呀？ 是我们团拉坠呼的一位演员，河南小伙子，五大三粗，说话瓮声瓮气，有名的大胆儿。据他自己说呀，一个人晚上敢在坟地里头睡大觉。到他们家一听啊，大胆跟他爱人也正提我呢。大胆说了， 这不托里派我给找燕收尸， 这就对了。 为啥呢？ 咱胆子大，别人不敢。找燕的帽子是我给戴的，找燕脸上血是我给擦的，这不是锤呀、啊、我打胆大娘肚子一出来就不知道有害怕儿子，就是现在找燕打粪里钻出来我也敢跟他拉拉手。我一听找对了，拉门我就进去了。大胆儿，我找你来了。大胆儿一看是我，两手一伸，他晕过去了。哎呦，这大胆儿胆子也不大呀。您别说，大胆儿他爱人胆子可真不小，冲我嗷的一声钻床底下去了。我一看坏了，太鲁莽了，过去抱着大胆脑袋我就喊上，我就捂着大胆，大胆我没死，我是活的。正这时候啊，我们的热心肠孙姐又串门来了，进门一看撒腿就跑。哎呦，可了不得了，赵岩扎实了，赵岩豹子长大胆，脑袋正疼啊，疼的长大胆，顺着锅子直流脑浆子。孙姐这么一喊，宿舍区可就乱喽，把个大胆家里围个水泄不通啊。团长书记从我们家出来，正好打这路过，我一看团长书记，赶紧过去把丢提包的事是原原本本这么一说，大伙儿才明白。孙姐站不住了，看看我，看看书记，撒腿就跑。我赶紧给赵岩媳妇送个信儿去，叫他先别该嫁他，爷们儿又活了。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赵岩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活烈士》。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赵岩先生和他的老师马季先生师徒合作吹牛。 那么您这不就是其中的一个吗？ 哎， 啊，先生吹 牛，不行不行不行 啊！ 要讲吹牛啊 啊， 我可没经验。 你谦虚什么？过去就说了，你是吹牛的新秀嘛？ 哎， 对不对啊？ 又来劲儿是怎么的？不行不行 啊， 那我也比不了您这吹弹老将啊。啊 我吹弹老将， 哎， 谁不知道你是青出于吹胜于吹呀、啊、 那您是老将吹马，一个吹俩呀、啊、 你是长江后吹，吹前吹呀、啊、 没完了，你 吹得好。 要真讲吹牛啊，你差远了， 本来面目露出来了啊，能吹。 告诉你， 那 我有十几年吹牛历史了。 哎呦， 哎， 怨不得呢 啊， 吹十几年了， 哎， 比不了您， 哎， 我才吹二十多年、哎、 他比我还长啊。这 啊， 我跟你说吧、 啊、 我在吹牛上有绝招。 学生， 哎， 我吹牛也就是祖传秘方。 我把方的能吹圆了， 我把短的能吹长了， 我把丑的能吹美了， 我把死的能吹活了。你吹， 跟你说 啊， 我们家是吹牛世家。 怎么样？我们家是吹牛的门里出身。 我，那我们家是吹牛专业户。 哎，我们家是吹牛的合资公司。 吹牛还有合资公司呢？ 三年免税，吹吧。 告诉你 啊， 我们家是吹牛大工厂。 我们家是吹牛托拉斯。 那我们家是世界吹牛中心。你还往哪儿吹？世界中心， 你那中心是我们家吹出来的。 比不了比不了。 怎么样 啊，您这吹牛还真不错。 不行了吧？ 哎呀， 说相声说的不错，吹牛不行了。 喂喂喂，说相声也说不过您。 说相声你说的好、 哎、 啊， 我们俩又谦虚上了。